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11.5摄氏度，天气非常寒冷。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的天气呢会逐渐转晴，不过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会有4到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气温很低，风寒效应显著，天气非常寒冷，仍然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中，外出呢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预计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3-4级阵风6级左右的偏北风，气温在-6摄氏度到-8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不过呢，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是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5度到-12度之间波动，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舒适气象指数呢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转晴，但是北风较大，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今天白天全市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是4，天气寒冷，由于室内散热迅速，应加量供暖。到了夜间呢，各区的供暖气象指数都将变为5，天气非常寒冷，室外滴水成冰，室内极易散热，应全力供暖，以保证室内温度达标。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已经基本消退，只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零星的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持续到航天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的拥堵路段是从广安门桥区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在东北三环内环自西北向东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太阳宫桥区持续到燕莎桥桥区。而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国贸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这天儿刚进数九哈，就巨冷啊！而且今儿早晨啊，我还真是怕呢，看见那不怕冷的 啊， 有一小伙子为了凹造型 啊， 那脚脖子就愣是给你露着。 嘿， 我真真的看见了。 你盯着小伙子看，我盯姑娘看。 有露腿的吗？ 刚进咱们台。大门就从里头出了一位，连大衣都没披，可能是出门取快递还是干嘛。 嗯， 人家穿着裙子呢，底下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我没看。 办公室里这么一小会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室外露着脚脖子，我觉得你说是我们老了身体不好了，还是他们太勇敢了呢？ 我就想到这个，原来有一部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你看过吧？ 嗯， 这句台词，何必先生，何必呢？ 他们都不能用战士来形容了， 嗯，真是 他们是武警部队的， 太可怕 了，他们是特种部队的，一定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啊！这天真的是挺冷的，哎，大家呢，如果我觉得啊，就没什么事儿的话，尽量少出门吧，尤其是那个爱咳嗽的呀、身体不好的、体质弱的呀， 是 见风就感冒流鼻涕的啊， 对， 真的是少出门啊。那提示了温馨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马上呢就到年底了，嗯，希望大家呢把家里面的一些不用的东西啊，赶紧都归置归置，收拾收拾，看看能不能在今年把这事儿都了了啊。 对， 那我们的生活服务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刚刚我们还说露脚脖子的事儿呢啊，这位朋友呢就问到了鞋的事儿，其实还跟昨天的问题有些关系。 是的， 昨天我们说到了那个鞋子啊，它可以可着脚啊变形，其实呢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高科技，记忆海绵垫， 对， 哎，其实就是这个啊， 就是跟咱们有的那个枕头，您知道吧，咱原来说这枕头是高点是矮点啊，现在呢实际上人家原理就是您的脖子是什么样，那我就让您这枕头是什么样。 对， 那怎么给您定做呢？当然不可能给您现做一枕头，哎，就使用这个材质，您往那儿一躺，那个分量就自动的根据您的这个肩膀的这个造型啊，脊椎的这个程度啊，哎，变形。那么鞋也是一样啊，有一些朋友呢，疾病的原因啊，或者自身的这个身体原因，他那个脚可能呢有些位置呢会显得有些凸起啊，或者往边上有侧弓啊，那传统的那些鞋型有时候怎么穿都不舒服，哎，记忆海绵硬应运而生，伸进去以后，这个形状自动随着您的脚形成这么一个空间，很舒适的包裹。 对，现在除了有记忆枕头之外呢，还有那个记忆床垫啊。 啊，对。 当然现在呢，市场上的就是档次不一样，其实它的那个好坏程度呢也不是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一定要认真挑选啊，去选择一些靠谱的品牌，包括这个鞋，因为现在这种记忆海绵垫的鞋挺流行的，很多算是名牌吧， 是 名牌的运动鞋都出了这样的款， 对， 您只要去问就没有问题啊。 对， 那么多人问，我们就不掖着藏着了。 嗯， 最早出这辆鞋的是哪个品牌呢？ 斯凯奇 对、就是它那个鞋帮上有一个大的 S，一般的商场里都会有这个品牌的， 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而且现在它也出了冬天穿的那种，就像那个，就那个带毛的那个啊，都有了啊，全都有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啊，这个是想过年做个好吃的鱼冻，因为我不吃鱼，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就是肉皮冻，你知道吗？ 啊，那这知道。 哎，只不过里面不是肉皮，是鱼，明白了吧？叫鱼冻。还有专门做那个鱼皮冻的， 我知道。那小时候其实就是家里面做完那个什么红烧鱼啊什么的之后， 没吃完那汤儿， 对，第二天不就自动形成那冻吗？ 往冰箱里搁，或者那会儿没冰箱，天一凉，它自个儿就形成那冻。 人家是现在要专门大量的做这个东西，是吗？ 应该有专门做的吧，但其实我们家好像也是，就是吃不完那个鱼汤不倒，而且还不让倒，因为它那个特别好吃， 对对对，是很香， 然后就搁在那儿，基本上稍微那个气温凉一点的话，它就自己冻上了，说明这个鱼存在的胶质比较多。 对对对，那一般是不是就是骨头多熬，就那个鱼也有那种中间那根大刺儿，那些东西里头胶质多一些。 虽然我不会做吧，但是我想就是既然那个是吧，肉皮它能冻成冻，我觉得就是烹调的原理 应该 都差不多，只是材料不一样而已啊。好，那么哪位会做鱼冻？ 麻烦给说说具体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啊？还有就是用什么鱼， 哎， 做这个鱼冻比较合适、 嗯？ 这个其实还是挺关键的啊。 是 用什么鱼，还是什么鱼都行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就是塑料盆儿脏了，上面那个污渍啊，怎么样能够彻底的清除掉？ 呵，还得彻底清除。 嗯， 这个您换一个搪瓷盆儿， 这个它清除不了。 对， 嗯， 塑料盆儿它这个东西材质决定，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那边上它就有点毛，您知道吧？它甭管您是洗刷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怎么着，它没办法让它那个表面还保持是那种光滑的状态。 嗯， 一旦那个面变糙了，您想那肯定里头藏污纳垢，各种污渍也不好清洗。这类东西就是材质的特性，您没有办法，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啊。更何况它是个塑料盆儿呢，它还不是马儿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清除，因为它的使用寿命它就是短。 对， 对吧？所以如果您看着它不舒服，您就换了它，或者干脆就使它洗洗涮涮点，就是抹布什么的，因为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式来彻底清除啊。 不锈钢的、陶瓷的呀，那些相对来说还是能刷得很，就是光洁如初的。 这个是因为它的材质 决定的， 决定的啊。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帮父亲问一下，他说：“大家好，我的父亲啊，眼神不太好，但是呢，也爱赶个时髦 啊。 嗯，我们就喜欢这样的父亲， 哎，就应该 这 样 的母亲， 对， 也想用智能手机。他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手机？”软件能够帮助这个眼睛不好啊，或者是盲人用的。 咱们现在主流的智能手机，无论是安卓系统的啊，苹果系统的这些大品牌，它全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视障辅助功能。那么在我们的设置里面，您找到这个辅助功能那一项，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可以给您读屏幕啊，就是屏幕上，因为咱们现在智能手机按键实际上越来越少了。 嗯， 以前盲人朋友使可能还能就是九宫格这个键盘中间那一个键上，人家会在那键盘上做一个小凸起，你知道，让你知道哦，按到这个就是按到五了，再根据它找周围的键。现在都是触摸屏，你说上哪儿去弄去？但是现在可以做到点哪个键，哪个键就发声，让你知道你这个位置，哎，对不对？然后屏幕上所有这些东西也不用费劲啊，有一些这个就是还能看到一些，但是可能呢，这个眼睛看着很吃力的这些朋友，您就不用费劲去看。甚至于我这么跟您说，包括我自己，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好的这些文章什么的，那有时候想抓紧时间听一听这些内容啊，我就打开那个朗读功能，搁在那儿，我手头该干家务干家务。该开车开车，就跟听收音机一样，把这些新闻就给我念出来。这些功能其实都是很方便盲人朋友啊，或者视力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使用的。 行，那有过使用经验啊，因为我们毕竟是没使过啊，我们只能是看别人，咱不能说道听途说吧，但也是看别人是用过啊。 对对对， 就哪位亲自有过使用经验的，可以跟这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也是为爸爸啊求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把他电话重复一下吧。 好，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在那儿看一眼，我这看不到。 13810815054，13810815054。 嗯，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打听点事儿啊，麻烦住在附近的朋友都帮我们留意一点。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石景山区，体育场，京汉石景名园附近，这个范围画得很具体啊，越具体越好啊。 好， 就这一片有没有花店？他说我今儿啊打算去看老师。想在附近呢买花儿，哦，也是，今儿这天儿，你要说这个时候长 了， 它就蔫了，而且那花就黑了，你知道吧？ 是，太冷了。 我想问一下，就这一片附近，我们再说一下啊，石景山区体育场京汉石景名苑附近， 嗯， 这地儿在哪儿啊？回头我们上百度搜一下， 搜搜， 大概是在哪儿啊？就那附近有没有鲜花店？想去看望老师，给老师买上一束鲜花。哪位知道的话呢，可以给这位听众去个电话啊，13520903638，13520903638。假设说没有的话，这事儿该怎么解决？ 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啊，您就拿这个百度地图，您搜一搜，在那附近哪有医院，您就奔那医院门口去，准有卖花的。 嗯，另外现在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服务吗？就是说 送花哈， 他帮你送花，而且还不是说普通的像那快递似的，哎，给您啊，您签收就完了，就是还特别正规 啊。 然后送的那个人还都是啊，恨不得都西装革履的，就很像不像样的那么回事儿的。然后他替送花的人把这个花 转交给你。有的时候还专门就比如说送给女朋友或者是求爱什么的，还专门找那些特别亮丽的特别帅的啊。 然后看上这个了呢 那不至于啊，那是工作应该有这样的服务。如果说实在您找不到附近有这个花店的话，看看能不能找一个这样的服务，就让他把花给您送到您看望老师的那个地方， 对， 然后您现场接。 对， 当然可能是不是会稍微破费一点哈。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就是这类产品您甚至可以就是把送花的这个服务进行一个预约，好比说您打算这天10点钟去，您让这个花9点半到，花比您先一步到，到了以后您再去，这样两重惊喜给老师，我觉得更好。 对，反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吧， 是 做一些准备啊。 嗯， 这高科技确实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啊。 对， 哎，我发现我说这个送花这事儿，我说的特别不自信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没人给你送 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又揭我伤疤，戳我痛处是吧？好吧， 咱自个儿买，买的比那好。我跟你说， 哦、 你家 女孩花那自己买的嘛。 加送花的那个钱，你这就去花卉市场批发，能抱一大箱回来。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也算是个求医问药的问题吧。 哎， 嗯，但这事儿不太好办，尤其是皮肤方面的问题。 是的， 嗯嗯。他首先夸了我们一下啊， 嗯。 帮帮团节目真是暖人心的好节目，现在想求教一下啊，就是浑身皮肤奇痒，他用了个奇字啊、 哎、 都不是痒，包括这个头顶和身体上啊，还经常会出现一些像水泡一样的东西，特别痛苦，去了很多医院了也瞧了，但是时好时坏，期待帮帮团高人的指点。嗯，你已经去过医院了，而且去过好多家了，我们很想知道就是大夫给的诊断是什么。 对 啊，是过敏性的什么皮炎呢、啊、还是说什么什么，他得有个诊断，大家才好帮您分享是吧。 嗯, 尤其像您这种就是最后还出水泡啊，那到底是过敏反应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问题，有一些呢那可能是需要您去查到过敏源去躲开，还有一些我们必须得接受，就是有一些疾病虽然它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说到这个致命的程度，但是我们现在的医学就是还没有攻克，那可能很长的时间内这个我们得需要学会跟这个病去和平共处，而且千万小心，越是这类病越有那些骗子行骗，比如说咱们最简单的银屑病、牛皮癣， 那说不什么包您根治啊， 那是不可能的、 啊、 这个病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医学界都没有办法去把牛皮癣给根治，您怎么去自己要老得这个病，正经的我们说大医院可能大夫就说那给您弄点止痒的药啊，回去这个注意啊什么情绪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可能该犯还是得犯，您觉得不满意您就相信那些游医的，那麻烦了，那给您东西都是假的。 对，求医问药的事儿，但凡敢跟您说打包票的、 哎、 一定不是正宗的， 真是， 但凡是负责任的大夫他一定不会说100%，哪怕您就得了个感冒， 对， 他也不会说是100%。 对， 嗯，而且您这个皮肤的问题啊，未必一定是皮肤的问题，就是身体当中的其他器官出现一些问题、 嗯、 有的时候它也会体现在皮肤上，所以还是应该，哎呀，这个也去过医院了哈，所以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其实也挺挠头，也挺心疼您的。 是， 嗯，那就是请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有没有好的一些医院，您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给这位听众再推荐推荐吧，也别太着急了啊。 对对对。 嗯、和平共处有的时候是最好的方式，就跟上次我们请耳鼻喉的大夫 啊、 哦，好多人问这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吧，大夫揉了揉鼻子。推了推眼镜， 他自己也是是吗？ 那可是博士啊！ 啊， 嗯，和平共处，接受他吧。 对，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兴许能好办点，长骨刺的问题吗？ 对，嗯，脚底板长了个骨刺，而最近疼痛加重，是否可以做个小针刀啊？不知道效果如何，谢谢了。 嗯， 先把他电话说了啊，13691460264，13691460264。 嗯。长骨刺，我记得我们请骨科脊椎方面的大夫来、 嗯、 他们也是说长骨刺是一特别正常的事儿。 对，增生这 种和平共处当然您这个已经疼了， 对， 到疼的这个程度应该得处理一下了， 严重的 没情况的话可以不管它哈。 对，影响这种出行，疼痛加重，那做一个外科手术，这种东西同样是我们说您千万别信那些什么说吃了我们这个药骨刺就消融了啊，这个大夫早说了，他要能把您骨刺消融他也能把您骨头给消融了，那、 嗯、 是不能信的啊，该做手术做手术反而是最踏实的办法。 好吧，那么电话也说了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经验。下面这个问题啊，就需要大家伙帮忙 给搜索搜索信息了。 哎， 这位听众呢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啊咱们北京市区的公园， 嗯， 不是这个近郊的那些冰雪场什么的啊， 嗯， 就是市区里的一些公园，冰雪项目都有哪些，该怎么收费。反正我是知道昨天北海公园那个冰场是正式开放了， 哦， 啊，时间是早晨9点到晚上7点，17点， 五点，就 下午， 啊， 下午5点钟吧，啊。然后据这个收费，好像是它有那种 A B 套票， 哦， 就是都是带冰鞋的，然后有的是不限时的，有的是限时的，有的是什么自行车的，有的是什么碰碰车的，反正项目不太一样。 冰上碰碰车 啊，就是各种玩的那些玩意儿嘛， 啊， 也可以在网上订，也可以在那个售票处买， 哦， 具体票价您请我去一回我就知道了。 嗨，除了北海，反正我觉得像咱们原来什刹海那个冰场，荷花市场那块那儿也是每年冬天很多朋友都去的，然后颐和园昆明湖那大冰场， 那个是每年基本上是在1月中旬， 昆明湖晚点，昆明湖大，因为湖面， 但是今年可能会早，因为今年冷， 上一波零下十几度的时候其实冰就已经冻得很实了。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新闻啊，说今年的冰场开放的比往年都 早，是近3年来 最早 的一次。往年我记得就是有一年好像就是开了一半，天暖和了不行，夸全关了，横 茬竖茬它有那问题， 啊， 那冰， 所以就是得等它冻瓷实了啊。 对对对。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啊，野冰场一定不要去，一定一定不要去。你这样的冰场你去了，出现但凡出现问题有人负责，但是那种地方你就得自个儿负责了，而且它危险呀，啊， 比如说那个颐和园后头有一野湖， 只要是没人管的， 都不能去 啊，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啊。 对对对， 另外呢，像这个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那个天然冰场，应该也是会在近期开放的。 嗯， 目前没有具体的通知，我们关注新闻吧，关注新闻啊。 嗯， 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家公园，大家如果知道家附近的公园啊、市区的公园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冰雪项目，当然如果您知道那个费用的话，更好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 嗯嗯， 想搜罗搜罗，想搜索一下啊，看看去哪儿更合适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想转让80年代老凤凰利龙自行车28的600块钱，这是收藏品啊。13552086243，13552086243。这位朋友转让一个科沃斯牌的智能家用超薄全自动洗擦拖扫机器人，洗地擦地拖地扫地机器人，用了不到一年，搬家闲置，9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671261070，13671261070。 嗯，机器人你辛苦了。我觉得以后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干这么多活，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就全当家庭当中的一员， 哦， 是吧？哎，跟他问个好啊，什么那个说个 good night 啊。 你以为没有吗？ 有，是有啊， 嘴可欠了。 嗯，好吧， 卡在哪儿了？妈妈来帮我一下，我卡住了。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转让信息啊。 全新1.8升保温壶以及450毫升的保温杯都是全新的，没开封，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18548916961，18548916961。 嗯，我们麻利的再说一个啊。 好， 说哪儿了？ 说这个吧，新的包装齐全，爱迪生多媒体有源音箱，高低音独立调整，可接任何音源，120，东西在昌平，需要您上门自取，电话是13552430649，13552430649。 这位听众呢，想转的是一辆20的自行车，还有婴儿的那个推车，是大轱辘的那种啊。 嗯， 谁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81758649，81758649。 嗯，再说一个吗？咱们还是学会儿歌。 再说怕韩红不干。 就是啊。 北京榜样。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八成新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欢迎您继续关注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我们来看看第二时段啊，大家把刚刚那些问题的回复以及新的问题都有哪些，来说一下啊。 咱们先说这回复的吧，有些方法我们也觉得开眼界啊。塑料盆，我跟方明的反应第一时间都是材质决定的，这东西它就不容易再弄干净了。哎，大家可是有办法，尤其这个办法我是看的我只想乐。他说您去超市啊买一网兜 QQ 肠或者玉米肠，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小段的那种香肠，里头加了玉米粒，外头是拿网兜兜着的。 问题是你那一塑料盆买一新的也比那肠是吧要便宜。当然前提就是说，如果说你刚好要去吃那个肠， 对，哎， 它就刚好也有，您就可以利用上那网兜啊。包括我们那个夏天就吃西瓜，那小西瓜有的时候不也有带那小网兜的吗？ 对对对对， 包括有的什么苹果梨也带那个小网兜，就那个东西 其实就用那个类似麻绳似的那种材质，那种感觉啊，把盆先晾干，然后呢拿这网兜蹭，太软太细的网兜不行，要稍微硬一点的那种，说是能给蹭干净。 那那个什么刮瓤子不是也行吗？ 四个瓤 啊，那个不挺硬的吗？ 对，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蹭完之后应该是能下去啊，但是100%恢复原样肯定是不可能的，而且它那个里边那一层应该就更毛刺儿了。 对 对，您小心留神别拉手。 哎呀，这倒是， 尤其洗脸的时候啊。还有听众也是出了个主意，他是怎么清洗的呢？ 钢丝球加洗衣液刷， 这更狠。 但是他说了，这钢丝球它就硬啊，您别太使劲，轻着点刷，刷完了很干净，您用用看。 因为塑料盆它这种材质决定的，就是它有了污垢之后啊，藏污纳垢之后，它就是不太容易洗干净。所以一个呢，就是我们使的时候呢，就是精心着点儿。第二呢，就是它使到一定程度，就拜拜了。 对对， 这不是败家啊，因为它已经到使用寿命了。 对， 如果您还用它，比如说成一些干净东西的话， 就不太适合了。当然什么洗洗抹布啊，什么洗个菜啊，应该问题不大哈。 包括咱们有时候去这个饭馆吃饭，看你有小朋友，人家担心这个餐具摔了，他会给孩子们上那个塑料那个餐具， 是 那些其实也是看着有时候就觉得不是太干净，用的年头多了。现在其实毕竟科技不断的在发展，现在有一种材质做这个餐具啊是玻璃钢的， 嗯， 它实际上它还是一种这个塑料产品，但是那种硬化的那种塑料，摸起来那真的是跟瓷盘一样， 对， 很光滑，而且 高档塑料， 对， 高档塑料、啊、 又不会碎。您试试更新换代一下，我觉得 行。那您现在就奔超市吧，去找小网兜去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送花的事儿啊，有听众也分享了、嗯，说我女儿啊，每年在我跟我爱人过生日的时候呢，都会在网上订鲜花。说那快递员啊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个子高高的，穿着西装，临走的时候呢还会特意说一句生日快乐， 嗯， 这是那种就是恨不得是私人定制的那种哈、啊、专门他们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的。 对， 然后鲜花上呢还会插一小卡片，说孩子们都上班，确实那个点啊没有时间专程送一趟，只能网上订。 嗯， 但是心意我们都收下了， 就现在 温暖的哈。 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对我们这些流行的这些新的电商时代的产物都非常的熟悉、嗯、或者自己体验，或者儿女帮着给体验了。 对，儿女带着我们体验一回之后呢，或者听别人说过之后呢，我们要勇于自己去尝试， 对， 发现其中的好处和便利啊。包括那位想去看望老师的朋友， 嗯， 如果到这会儿还没有人跟您联系，或者您也没有搜到附近有花店的话，您不妨赶紧，您是下个 APP 啊还是怎么着，就是找一个这种网上的服务、嗯、 速递、啊、 我估计您是去看老师，是上老师他们家蹭饭吗？ 嗨， 是您请老师吃饭，反正没到饭点呢，那个服务是很快的、 嗯、 啊，他很快的，而且也有那种加快服务，应该是不会耽误您今天事儿的。 嗯 嗯，行，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鱼冻怎么做啊。 哎，这个有朋友说鱼冻啊，其实就是您吃鱼的时候把那鱼鳞刮下来攒着啊，只要是那种有鳞的鱼多攒一些，存在冰箱里，差不多量您看够了，洗干净了，冷水下锅，开锅以后改小火，最少煮3个小时，把那鳞片都煮化了，煮的您看着没有鳞片了，这个时候根据自己的口味您往里头调点料啊，就是那我估计就是炖肉的那些东西呗，加进去弄香了、 应该是带着皮和鳞吧，你不能光把鳞刮下来了呀，那鳞里头有什么呀？因为鱼皮里面所含的胶质， 胶质更多， 是比较多的、 哦、 那个鱼冻很多是因为那个鱼皮产生的，所以才会冻上冻。 嗯， 所以不应该是光刮鳞啊， 是不是下鳞的时候皮也就跟着下来 了？不是下脚料啊，它应该就是带着皮的。嗯，我觉得是这样啊。还有听众说，要做鱼冻的话，这个鱼啊得选那个鲜鱼，而且那个鱼肚子皮里面那个黑膜不能有，鱼鳃也得清除干净、啊，要不然煮出来那个冻可能也会发腥。 哦、 就汤你要这么煮它会腥，鱼冻做出来也会腥。 嗯嗯 啊，还有听众说。我们家一般都是鲤鱼，又便宜又好吃，而且那个鱼的胶质也挺好的。说白鲢也行，但是那个鱼，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吃。 鲤鱼那个刺儿特别的细、嗯，容易扎。其实肉有时候也不是太鲜那个味。 行、嗯，要想做鱼冻啊，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鱼冻它是怎么形成的啊。我给你念念啊，鱼冻就是在胶原蛋白在温度降至其凝固点25度以下的时候，胶原纤维之间发生交联。而形成的 哦， 胶原蛋白是这种高中脊椎动物体内含量非常丰富的一种蛋白质、 嗯、 是皮肤软骨动脉管壁及缔结组织中的主要成分，那还是从骨头皮 软骨 来想办法。 对 对，就我们分析啊，应该有这几样就够了、啊、 动脉管壁那就是烧烤的时候牛心管这类的东西。 嗯，还有听众说他是专门买那个剔好的鱼骨，或者是自己买整条鱼、哦、把那骨剔出来，然后那个鱼骨呢去除表面的那个一些什么鱼鳞呢，给它洗干净了，放在锅里面熬、 嗯、 就能熬出这个洞来。 哦，鱼骨头，其实骨头上与以前看美食类那类的东西，就是实际上最终能让这个汤变得特别香的啊， 嗯， 那个骨头其实真说给它想炖烂了不容易，还是上面附着的那些脂肪类的或者这些蛋白质类的这些物质是能够让这个汤的无论是味道啊还是说这个色泽呀都能体现出那种浓浓的白汤的那种样子来的。 对，其实你看我们有的时候煮鸡汤或者炖白鸡、 嗯、 或者是煮这种骨头汤，天凉了之后它也出那个洞， 也出洞，对， 其实应该跟那个骨头有关系、啊、 一个道理。对、嗯、 行，虽然我们都不太会煮吧，但是我们帮您分析了一下用 科学的方式分析了一下啊，但是对不对您可能得经过尝试啊。 嗯， 这位听众求助了个问题啊，他上来说我这个人很笨，不太会做饭，但是对吃很感兴趣，哪位朋友能够教教我怎么调猪肉茴香馅的那个饺子馅啊？ 哦， 啊，您这一句话把所有不会调猪肉茴香饺子馅的朋友都归成笨了是吗？ 你是不是就只爱吃茴香饺子 啊？我还是比较爱 吃 这个的。 哦， 对对对，当然我 也 不会 调 馅儿， 哦， 就调馅儿都会，但是调出那个香味儿来，你调馅儿有什么不会调的呀？哦，你把那茴香洗干净了，剁不剁不剁碎了，和上肉， 哦， 搁点盐，倒点酱油，那不就调出馅儿来了吗？但是怎么能给它调出那个香味儿来？应该是 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哎，对对对，嗯，他留电话了啊，你们私聊吧。 行， 6572-3443，6572-3443，这饺子能快递吗？ 来看刚才皮肤的这个问题吧，皮肤瘙痒这问题，这个大家好几位朋友都来给了反馈啊，有这个安慰型的，说您啊，这些病啊，去医院看了，用了药，您也不能急。这药不是说那灵丹仙丹一抹一吃马上就见效， 是的， 您得给人家一个慢慢反应的这个时间啊，别太急了。另一位朋友呢，给您提一个建议，说我猜您是不是50岁以上的啊，稍微上点年纪的同志，这个您不妨去试试西医，这个试试中医，因为中医呢认为呢，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啊是跟肺有关的，通过一些调理可能能从根儿上给您有一个缓解。 嗯，我跟李哥啊， 啊， 那会儿不主持了好几年跟健康相关的节目， 喜来乐哈，叫什么， 对， 嗯， 做了那么多年我就记住了一句话 啊， 就叫肺主皮毛， 肺主皮毛。 我就记住这个，记得特别清楚， 哦， 啊，所以这个他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哈。如果您没有去瞧过中医，可以考虑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一下。 对， 但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很诚恳，就是也很实际，就是说没有灵丹妙药，很多问题不是立竿见影的。 对， 也许有一些事啊，说当时他就不疼了，但是大多数的都是要经过一段的恢复期，甚至是适应期。 嗯， 所以您看您大夫给的那药到时候了吗？没到时候的话，您真的别自个儿跟自个儿较劲，也别瞎着急。 对 啊， 嗯， 有的时候来回换药也不是一件 好 事。 对对对，嗯， 真有谁跟您说打包票，说我这灵丹妙药一抹就怎么着？除非他是太上老君，我信；否则的话，他就是个骗子。 真的， 嗯， 特别皮肤类的疾病，这个人最后说那个药监部门去查，凡是那些说抹上真的让你觉得抹上就见效的那些，无一例外里面添加就是对人体有巨大危害的汞， 嗯， 重金属类的东西， 反正肯定是有东西，嗯， 不行， 肯定是不干净啊， 嗯。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求助啊，嘿，您这个真让我们羡慕啊。他跟朋友打算过节去海南 啊， 春节的时候去海南，说前几天呀，在网上呢订了机票。他给他发了这个出票号，他说我一看那名字呀，其中有一个字儿，音同字不同。 哟， 他说这是不是挺麻烦的呀？那我要去机场的话，人家会不会不给我这票啊？ 是的， 是吧？ 这个您必须就现在赶紧跟航司打电话联系啊，然后让人家在后台，当然得您，我估计可能得您亲自跑一趟，得拿着这个身份证证明去。然后买票的那位朋友查一下，当时说这是我的原因啊，就等于得把这个说明得写一下，才能给您做变更。 嗯，还行，应该来得及哈，这不春节才去呢吗？ 对对对， 哦， 嗯， 但是我们去订机票的时候，不是都得通过那个身份证号吗？那个号出来之后，按说那个名字应该就是身份证上那个字儿，应该不会错呀，他怎么会出现音同字不同的这个问题呢？ 他自己因为朋友帮着订的，好比说咱们身边经常有些朋友，你说名字里带什么平啊，带如的，有的是那个苹果的苹，有的是那个萍水相逢的萍，就这类的差别，好朋友之间有的都未必能特别清楚的知道。 我是说那个身份证号敲进去之后，很多都是自动弹出名字的。 那是在你那儿，你以前登录过，他才会有这个我们说网络的这个 cookie 给你自动显示出来。 哦， 你陌生人 以前可能没有在这家 订 过，所以他没有准 确，那 是 没有的， 是吧？ 对对对。 我想的。我把他们想的太先进了， 没有那么先进。咱们现在 不是公安局是吧？ 只有在银行转账的时候，你的那个账号如果和这个用户名不相符，哪怕差一个字，他都能给你发现， 嗯， 让你这个转账失败。 公安机关什么的， 对， 应该有这样的系统哈啊， 嗯， 那就是说 订机票 还没有先进到这一步。 对， 那您就得跑趟腿了， 跑一趟 是吧？还好时间来得及啊，时间来得及。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您是麻烦别人帮着订票，他对您这个名字不是很了解的话，提前核实一下，或者有一个好方法，现在不有微信吗？你把你的身份证拍个照片 给他， 哎，你原封的传给他，他就照着那个身份证的名字给您一抄， 对， 连号啊、带名字呀都不会错，就不会出问题了啊。 对，嗯。 说到冰场啊，还有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儿啊，说现在那个鸟巢有一什么叫做欢乐冰雪嘉年华。 啊，对，那是一入冬基本上就会搞那个，从他那还不光是冰了，他那有那个人造造雪。 我从来没去过，那就应该是挺适合就那种亲子的吧， 小朋友， 小朋友， 对对对， 是吧， 很适合去的， 就里面有好多就跟游乐园似的， 对， 有好多项目是吧，贵不 不知道 好，有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还有听众给我们发信息说，昆明湖那个冰场啊，有可能在今年的元旦假期就开放了，但没两天了，是吧？ 对，是。 昆明湖冰场应该是咱北京最大的这种冰场了， 对，湖面大，嗯， 好吧。我是真不会滑冰， 哦， 我是真怕摔，因为摔了以后真疼。 这个岁数了，不学就不学了。 哪个岁数了呀？ 年轻的时候学，你知道，他就顶多可能你说有个什么筋呢、抻了、崴了的。现在是真的有可能一个跟头，就咱们这个岁数都会骨 缺 钙了。 好吧，但是我们有帮忙团的听众就说，学习这个事儿 啊， 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那倒是， 多么正能量的一句话呀！来，我们来看看这位听众膝关节的问题吧。 膝关节啊，这位 今年三月份开始啊， 是 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积液问题。 对， 而且是双腿轮流，连带着脚底板都疼，走路都困难。他也去了很多大医院，专门去挂了骨科专家的号，诊断出来的问题呢叫做退行性骨病。 嗯， 结论是俩字儿，我们好心疼您啊， 挺伤人的哈。 嗯，没治。 对 啊。可能就是大夫说这个话的时候吧，就是没治哈，但他可能实际他就是没治，就像有些问题没有办法根除， 对， 一样，他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方法。退行性的病跟人体的机能衰老都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吧。 骨头的这种，其实大夫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想到，就是您可能心比较重啊，一听这个没治两个字，可能感觉比较受打击。 关键大夫天天都是这问题， 面对这个， 面对的人也特别多啊。 他的这个 多 词，咱们说退行性各种病变啊，它就是医学上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它意味着就是一旦走上这条路，它是没有办法再往回的，所以叫退行性。包括我们有一些这种早衰啊，脑部的这些我们说早老型的这种痴呆，这些都属于退行性病变， 包括我们脸上长的皱纹，它只要长了，你只能控制它，让它慢点长， 慢点长。 对， 嗯， 但是没有说让它不长、啊。 但你那皱纹还可以通过拉皮儿，咱给它给拉呢， 我不拉，疼。 但是退行性的这些骨病啊，还有脑部啊，然后包括我们心脏的一些这些问题，那都是属于我们得去和它和平共处的。 不是，就算你说那拉皮儿，它也不是不长，它还长， 还长， 只不过你给它撑开了而已。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呢，只能是缓解，还有就是控制， 延缓这个过程， 哎、控制啊。他问哪儿能治？既然人专家都说了没有特别好的方法治疗，所以您应该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应该是怎么缓解和控制。 对， 他留的电话啊，13269937598，13269937598。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吧，大家也应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这种概念或者意识吧，就是，该改变的改变，就能改变的改变， 对， 改变不了的吧，你就必须得去面对和接受它， 对， 要不然始终痛苦的是自己。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我们不了解的领域，比如说医学，很多知识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相关的专家，对吧？我们要选择相信专业。包括刚才养的那位朋友，另一位朋友也给您提建议，说您也说去了好多医院，这位膝关节积液的朋友也是说各大医院骨科都跑遍了， 那位朋友说给您两个最后的选择，一个是中医医院，这是咱们中医皮肤科最好的宽肩的那个，一个是协和医院，这是西医皮肤科最好的。这两个如果说都觉得说没有那么快能够缓解，那您就要接受这个现实。 对，而且就是我们也请过很多专业的大夫，甚至是这个很厉害的大夫来我们的节目嘛，就他们跟我们聊天都是说，其实医患之间首先建立的是信任， 信任关系， 有了这样的信任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和结果。也许结果并非尽如人意，但是这种信任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好，我们接近尾声的赶紧来说几个求购的信息吧。 好，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个卧推板，说注意不是腹肌板啊，这是专业的健身用的东西。13801106610，13801106610。这位朋友求购一台钢琴，进口国产的都可以，电话是13311013759，13311013759。